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欢迎来到魅力演奏厅，我是古月，请欣赏阿格里奇演奏的李斯特降E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，由阿巴多指挥伦敦交响乐团协奏，普洛克菲耶夫的 C 大调钢琴协奏曲，拉威尔的 G 大调钢琴协奏曲，由阿巴多指挥柏林爱乐乐团协奏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